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周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个许应先抓住，谁成想这天夜里却被管家李云给救走了。许应先一跑不要紧呐，这可就意味着杭州城的百姓和他周昕自己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为了能够缉拿许应先归案，周昕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法全都想到了，最后还亲自动身，打算赶在许应先之前先进京，得到皇上的支持。周昕这一趟行程可谓是困难重重啊，一边是传说中的锦衣卫，一边是地方上的父母官，一个阴险狡诈作恶多端，一个秉公办案惩恶扬善。当邪恶遇到政治，这场较量真能邪不压正吗？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用生命做赌注的较量第四集。周昕由打杭州出发之后，按照正常的路线沿着官道向京师出发，路上他还一劲儿嘱咐随从一定要注意许应先的下落。好几回都是得到一点线索，周昕就带着手下人停下脚步赶紧盘查，可是查来查去却发现是个误会。就这样，周昕动身出发了20多天才赶到涿州。进了涿州城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县城里热闹非凡，小酒店的幌子都跟小彩旗似的迎风猎猎作响。夏天的黄昏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可是天色并不显得黑，尤其是城东北边的云居寺塔，在暮色当中依稀可见它的轮廓，给涿州城增添了一分古香古色的气氛。周昕带着随从进城以后，就按照他们一路上的老规矩，不到驿站休息，而是找了一家干净的客店住下来。几个人匆匆吃过晚饭，周昕就打发四位随从出去打探许应先的下落，而他自己则是留在房间里查看他带来的公文。他把所有百姓递来的状纸全都整理好了，又反复查看了自己写锦衣卫的状子和写给皇上的奏书，直到所有的公文他都觉得万无一失了，心里这才踏实点。正当周昕准备拿起茶杯稍作休息的时候，突然一个随从着急忙慌地跑进屋来，禀大人，我们发现许应先的下落了。 啊，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呐！周昕赶紧示意让随从接着说。 大人，我们四个人分成两路沿街走访， 就在走到长街东头的春来客店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商人打扮的人和许应先很像，就跟着他进了客栈。这个人真是许应先吗？周鑫发了那么多通缉令，这回真能这么走运让周鑫自己碰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要说这许应先点儿也背，几位随从真没看错，这个商人打扮的人就是许应先。经过随从的勘察，这才知道许应先和那个管家李云这会儿正在客栈里休息。周鑫绝对不会再错过这次机会了，马上下令捉拿许应先归案，押送到涿州县衙严加看管。几位衙役冲进许应先的房间，这许应先吓得手里的杯子都碎了，一看苗头不对，又想把那圣谕掏出来，不过这回他的圣谕啊可没上回好使了。几位衙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许应先和李云给捆起来了，直接押送到涿州衙门。涿州县衙的大老爷早就听说了周鑫的事情，这回恶霸许应先被抓了，能关在自己的牢里这是荣幸啊。一见周鑫的面就开始保证，周大人您放心，我一定会严加看管。这回周鑫呢算是把这心放回肚子里了，他不用担心许应先会跑在他前头去诬告他了，也不用担心杭州的百姓会大难临头了，心里少了这些事儿，这个人呢看着都精神多了。想想许应先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自己这下也算是能有一个心情欣赏一下沿途的美景了。周鑫这会儿啊其实看什么都高兴，可不是吗？人抓回来了，等到了京城再把他们这帮锦衣卫一告，那就是铲除了一个恶棍呐。而且自己也不用担心许应先会报复自己了。从涿州到卢沟桥，周鑫是高高兴兴地走了三天呢。周鑫是一边走一边赏景。来到卢沟桥头的时候，只见一座长桥横跨在宽阔的河面上，雄伟的桥身上还雕琢着精致的桥栏，还有数不清的石狮子，有坐着的，有打闹的，真是栩栩如生啊。站在桥上极目远望，就看这河水是奔腾而过，两岸芦苇密布，一片苍翠，远处巍峨的燕山峰峦起伏，恰似一道屏障拱卫京师，果然是京师要地呀。周鑫牵着马一边走一边看，刚要涌出点诗意来，就突然看见由打桥东边跑过了十几名的校尉，为首的那个手里头还拎着一个令子旗，和周鑫走了一个正对面。这人瞧见周鑫身穿四品官服，张嘴就问，你们哪位是浙江按察使周鑫呢？这荒野古桥的是谁来找周鑫呢？难道许应先又出状况了？周鑫刚要说下官就是，还没说完呢，就听这首领大喝一声，周鑫接圣旨。一听是圣旨，周鑫扑通跪地下了，紧接着这圣旨的味道是越来越不对劲儿。就听啊，奉万岁圣谕，涿江逆臣周鑫拿下。周鑫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几个校尉上来摘了周鑫的帽子，脱了他的官服。周鑫这下可急了，我乃堂堂四品按察使，你们休得无礼。为首的那个校尉一脸的狞笑，哼， 别说你是按察使了，就是内阁首辅我也照拿不误。不过看你那样，我也让你明白明白，今儿个皇上要抓你啊，是因为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大人把你给参了。你竟公然缉拿万岁爷派出去的锦衣卫官员，强抢万岁圣谕，你这分明就是图谋反叛呢、啊！幸亏老天爷有眼呐，许千户被典狱官给放了，早在你之前就回到京城了，要不然还真让你得逞了。现在人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话一说完，周信嗡，脑子就一阵发炸呀，这才知道许应先又跑了，心里这叫一个懊悔。要不是自己太过于轻视许应先，让这个恶人先告状，也不至于误了大事啊。 看来这回自己生还的希望是没有了，于是反倒镇定下来了。嗨，走一步算一步吧。锦衣卫的势力简直太可怕了，到处都是他们的爪牙。事情哪有周心想的那么简单呢？还没进京城呢，他就被这些人呢打了一个体无完肤。按照明朝的惯例，但凡皇上下旨缉拿的官员，四品以上的都要由皇上亲自审理定罪。所以周心被逮捕以后，并没有被关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而是直接押进了宫。不过话说到这儿，问题可就来了。周新从官20多年，向来都是秉公办案，即便这次告许应先，那也是因为他作恶多端。不过这皇上的谕旨里说的可是他反叛呢，这罪名从何而来呢？难道朱棣就不用脑子想想吗？原来周新被抓之前，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就进宫找了皇上，说他派去的许应先发现了朱允文的线索，许应先正要深入追查呢，谁想就被浙江按察使周新无缘无故的给抓起来了。结果锦衣卫这边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朱允文逃跑啊。许应先为了能够及时汇报朱允文的消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大狱里逃出来了，结果周新又一次把他给抓回去了。咱们早先也说了，朱棣这皇上当得不光彩，是把朱允文赶走他才登上皇位的。自打朱允文消失以后，朱棣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朱允文的事儿。这回纪纲找出了这么一个由头，把周新给告了。您想，凭这个由头，朱棣能不生气吗？为了把罪名编得更加详实，纪纲还利用周新是洪武年间的旧臣说事儿，把这周新呢和朱允文的关系越拉越近。接下来作为一国之君的朱棣，真的会被这些谎言给蒙蔽了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蒙和您话说天下。朱棣见到周新的时候，周新已经是体无完肤了。看来虽然没被关在诏狱里，可周新这罪呀也没少受。看着周新，朱棣这眉头就皱起来了，叹了口气：“周新呐，你为什么把朕派出去的锦衣卫官员给抓了，还公然抢了他的圣旨，坏了朕的大事，你说我该不该抓你？”周新真是一脸无奈啊，听皇上的口气就能猜到他是相信了纪纲这帮恶人的话。不过即便他就是再相信，我也得把锦衣卫这些罪行给说出来。回皇上，微臣身为按察使，不能眼看许应先仗着自己是锦衣卫，在杭州城为非作歹，坏事做尽。凭借着圣谕，他什么都不怕，没有官员敢和他对抗，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话一出口，朱棣的脸色立马就变了。接下来这俩人就像车轮战似的，朱棣死咬许应先是有事在身，周昕对许应先是欲加其罪。周昕呢是摆事实讲道理，就是指明许应先敲诈勒索，不干好事儿。前后讯问了得有两个时辰，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许应先有没有罪都先放到一边，照周昕这样就是跟皇上对着干，您说这皇上能不生气吗？结果朱棣一挥手，周昕呐，你的话朕也不听了，看在你往日有不畏权贵的美誉，我就不诛你九族，也不加罪于你了。等你想好了，就写一个谢罪的奏折，如果死不认罪，那也别怪我不客气。说完让侍卫又把周昕押回到大牢。朱棣亲自审理大臣的案子，这周昕不是头一个，可是自从他把周昕关起来以后，这外头就没消停过，各地方的总督、布政使，甚至是刑部的官员全都给他奏书，说周昕为人正直，这回都是因为许应先作恶多端才会被抓，周昕不可能有反叛的念头。除了这些政府的官员，浙江省的老百姓一听说周昕被抓了，也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民间请愿团来到京城，希望能为周昕作证，还递交了一份万民折。朱棣看见这些东西，他也觉得奇怪，一个浙江的按察使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威信，让大伙儿全都为他忙活呀。既然上到官府下到百姓全都替周昕说话，可见周昕在大家心里威望还挺大。但是周昕错就错在他告的是锦衣卫，朱棣之所以为难，这其实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于朱棣啊，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追查朱允炆的工作一直就是锦衣卫在替他办。对于锦衣卫他深信不疑，本来他把侄子赶下台就够不光彩了，可是现在朱允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心里头不踏实啊。这回周昕告的是锦衣卫，这案子但凡查得再深点，锦衣卫替他搜寻朱允炆的事情就要败露了，那他这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呀？所以他是万万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儿。自打他登基以来，早先朱允炆的手下他是一个不留，只要是关系近点的全都让他杀了。这回纪纲正是抓住了朱棣的这个心理，才编造了一个周昕造反的罪名，这可真是天衣无缝啊。不过案子一出，能有这么多人替周昕说好话，朱棣也觉得难办。如果现在杀了他，难免就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昕这人20多年为官正直，杀了他也怪可惜的。好几回朱棣打算提起朱砂笔，又都犹豫不决地放下了。最后朱棣决定，就等着这周昕递上来的奏折了。只要他肯认错，我就顺坡下驴，官复原职，给他放回家。这天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拿着一份奏折就来到了朱棣的面前，皇上，这是按察使周昕呈上来的，请您龙目御览。朱棣一看，哟，还挺快。打开奏折之后，就看折子里头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朱棣不觉得点了点头。可这头还没点两下呢，朱棣这脸色就又不对劲了。原来周昕这份奏折是一句谢罪的话都没说，反而把锦衣卫的那些罪名写的是清清楚楚，言外之意就是皇上在宫里是最大的，可是在地方上这些锦衣卫可比皇上还嚣张啊，您要是再不管，您的皇权可就有危险了。 朱棣看完之后啪一下把奏折就扔出去了。好你个周新呐、我给你机会你不要，现在还敢对我指指点点。说完提起朱砂笔刷刷点点写下了以逆臣罪名立即处斩周新。五天之后，刑部遵照朱棣的旨意把周新拉到西四刑场准备行刑。从大狱到刑场一路上站满了百姓，杭州来的父老乡亲还备了香案，在行车必经之路上跪着给周新送行。这个时候的周新虽然脸上伤痕累累，但依然神采奕奕，双目凝光，面情庄重，一边走一边向跪在街道两边的百姓点头致意。这行车快到刑场的时候，杭州的父老乡亲突然拥了上来，把一块大红绸子就披在了行车上，个个是泣不成声的。周大人呐，杭州百姓给您送行来了，愿您英灵永在，神魂早生天际。一番话说完，两边围观的百姓没有一个不是泪如雨下的。车到了刑场，周新从容地走下车来，整理衣冠，朝着东南方向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算是与皇帝拜别了，又转过身来向着南方自己故乡的方向叩了三个头。老母在上，儿臣在此尽忠了，周新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说完走上了断头台。朱棣杀了周新之后，其实他心里也不落忍，连续一个月都没消息，没完没了的接到为周新鸣冤的奏折，最后又是锦衣卫出头，号称谁在上书替周新说话，格杀勿论，这才算消停下来。朱棣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也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呀。周新被杀以后，明朝官场里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风气，那就是锦衣卫可以左右六部九卿，不能不说这是这次冤案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寻找明天以后，声音多